瑞典议会今年六月对勒文投下不信任投票之后，他宣布辞职，但最大反对党领袖未能获得足够支持组建新政府。勒文在七月重新出任首相，瑞典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会在明年九月举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6点，升528点，总成交金额422.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5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升15.2；阿里巴巴158蚊，升1毫；美团199.4，升6蚊；港交所489.2，升26蚊。小米集团24.8升1.35，恒生中国企业91.92升2.46，盈富基金25.98升6毫，快手73.55升5.5，比亚迪股份系264蚊升13.6，招商银行67.65升2.9。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33，瑞士法郎8.503，澳元5.576，加元6.098，新西兰元5.333，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5点，升472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6.06美元，卖出1,78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咧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黄隐书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隐书院。咁提一提揸车朋友啦，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太子道东去观塘。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泥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希望都每一位驾驶者尤其是经过一啲叫人多车多的地方，提高多啲啲嘅警觉，好唔好啊？即系任何一秒钟，你带嚟嘅可能系人哋嘅家人嘅离散啦，又或者一个半身嘅伤残，都系唔系我哋想见到嘅。 冇错，每一个人嘅话都有自己嘅责任啊，吓，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亦都系送上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希望所有嘅一啲嘅朋友嘅话都可以 尽快康复。 好，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市民的这首祝福诚意送给昨日车祸里面的受伤的和他们的家人。 我心目中快活人的定义，我就觉得最重要呢，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可以 share 到的，感觉到的，独乐不如众乐嘛。就好像那晚当这个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勇夺这个奥运金牌那刻，全香港的市民呢都变成这个开心快活人，因为他们可以分享到张家朗和他家人的份喜悦嘛。就好像你的节目这样，如果只有得你三个人好笑，那我就觉得很失败的了。不过现在听落又不错，继续加油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多谢张文新先生对我哋嘅鼓励，同埋吓继续鞭挞，系啦支持，系鞭挞对阿马少云鞭挞。 我记得， 紧记支持吓。OK， 多谢多谢多谢吓。 好，咁啊，当然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开头嘅话，其实当然我哋亦都唔会想话，即系一嚟就喺嘻哈哈，因为其实实际上都系一件即系令人唔系咁开心同埋担心嘅事。 的确令人好唔开心嘅。不过琴日有少少安慰，就系见到咧路上边咧好多喺旁观嘅人咧，系尽晒自己嘅努力去帮，无论帮到攞把遮住伤遮又好。 好，无论去帮手托起架车又好。虽然一架车咧，如果大家即系好似我咁啦，我讲我自己啦，试过有一次咧，嗰时泊车泊得唔好咧，硬咗埋条铁度，我唔知点算，我尝试想托拱翻前少， 原来 边度啊？ 原来吓，但系嗰阵时因为我夜晚停车场咯，好耐啦，因为我嗰阵时啱啱攞牌啊。一个学、 哦、 即系由学神变成一个有牌者，咁、啊泊车啦，但系有啲位咧侧边有啲铁条嗰啲咧，即系水渠嗰啲，拦住咗，即系又前唔到又后唔到， 即系你涉住咗架车咯， 涉住唔系啊，涉住个车身啊，即系拦咗嚟我车身啊。 O、okay? K， 我想托唔到嘅，但系我琴日见到十几二十个人几重架车。一托托翻，帮帮车底嗰个受伤嘅朋友，即系相信琴日每一个人都系本住一份人性嘅善去帮人，冇谂过话咦我帮又会点啊，即系冇谂呢啲，个第一时间劈低自己做紧嘅嘢，唔好理去边度算，做咗呢样嘢先。 呢样嘢从来都冇质疑嘅，我觉得嘅就系有啲咩事嘅话，我哋香港人系一定系会能够发挥到嘅，就系呢一种咁样嘅精神。 咁细节攞把遮遮住个伤者，都不停喺度嗌，快有冇遮啊？好紧急嘅，即系佢哋听得出佢。好想快啲攞把遮嚟，有啊有啊，咁啊遮住佢，就减轻少少太阳晒住嘅不舒服，就系咁。 可以做到啲乜嘢嘅就做啦， 就做 啦，救人要紧， 就系咁啦。 咁當然啦，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嘅話，我哋都即係當然會非常之歌頌嘅就係呢啲咁嘅人性嘅光輝同埋人間有情啦。咁、其實有好多時候喺我哋嘅身邊嘅話，即係我哋曾經喺我自己身上面嘅話，都有啲咁嘅事會發生過，係咪 我都發生過，好耐以前咧試過，因為我即係其實咧作為一個駕駛者咧。新牌又好，或者有时咧少少我哋叫 careless mistake 啦，留意唔到嘅 mistake 都会出现间唔中。咁、我喺呢、堅尼地城行下，揸住架车车住阿妈咁样，砰一声，点解咁大声？同埋成架车侧咗。原来咧佢唔系啊，原来佢个电车轨掘咗个水泥去啊，得一个窿啊，即系得翻两条铁咯。电车行到嘅，电车行到，但系佢有个窿啊，咁啊有个碌陷咗落去，唔知点算。但系我嗰度塞住晒人哋啊，开始后边啲车龙一路积聚，一路积聚，跟住有个旁边有个，啲人好，佢嗰区好得意啊，好多人坐咗喺度倾偈啊。乘凉啊！啲大叔讲：喂喂喂，帮帮佢手咁样。男女女走过嚟， 好正啊！ 好 感动啊！ 咁样三二一抓嚟，咁样托翻上去就开得车， 真系托到啊！ 跟住就啲人，因为一扎人就好似你琴日见到新闻片咁，力量就系由好多人，每一个人拎少少就变成好大力噶啦。咁就扑翻上嚟啦，咁完全冇任何嘅要求回报。总之，喂，搞掂啦，哎，快啲开车咁样。大家就翻翻去自己乘凉又乘凉，倾偈倾偈。真系香港人喺任何时候都有呢一种嘅见义勇为嘅精神。 冇错，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都系小事，但系我都能够feel到嘅就系嗰种咁嘅感觉系。温暖嘅，咁话说我有一次就揸车，咁跟住咧就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嗰啲就推纸皮嗰啲婆婆， 见到啊， 其实咧系见到系心酸嘅， 系啊， 咁但系就见到有一个推纸皮嘅婆婆，你知道其实基本上佢根本冇可能可以拉得喐嗰架车，嗰啲纸皮咧高过佢个人，冧到好高，咁啊啱啱一出嚟嘅时候咧，我架车就向住佢，即系其实系迎面咁样啦，咁啊可能佢系向东嘅，我就向西嘅，我心谂佢如果佢。经过呢个弯嘅话，佢啲纸皮一定冧。果然真系嘅就见到佢冧晒出嚟。咁如果系个佢一冧晒出嚟嘅话，佢咪会阻住晒我哋嘅行车线咯。 系啊， 我既然系行唔到，我就即刻见到佢咁嘅情况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佢其实佢自己都好危险。佢执嘅时候有机会后边嗰啲又系快嘅车。出嚟嘅時候嘅話會見唔到佢啦，咁我而且佢如果咁樣嘅話咧，亦都會阻住啲車。你都知道有障礙物嘅話，有時你一碌過嘅話咧，亦都會構成一啲嘅危險嘅情況。 有㗎，有㗎。 咁所以我就二話不説嘅就係話咧，就將自己架車咧就係停埋一邊，跟住就幫佢執。紙皮喺度執紙皮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見到嘅就係喺附近嗰度咧有兩個嬸嬸，而都係二話不説咁樣嘅，就停低自己嘅工作之後咧，就幫嚟啲度幫手咧，就去執嗰啲咁嘅紙皮。你會見到雖然係好小事，但係其實你係覺得係好開心。咁大家喺度執執執執嘅時候咧，就有啲姐姐就喺度同佢講，佢就話：喂，其實婆婆你嗰啲紙皮咁高啊，其實基本上咧你又睇唔到前邊，你一路推嘅時候，其實你 個個都 係 咁， 但係佢哋每一個都係 咁。 你聽佢嘅答案。你更加覺得心酸，佢就話冇辦法，我執得幾多就幾多。 係因為一塊紙皮可能賺好少。 雖然係，同埋佢就係話，如果佢話佢唔執嘅話咧，就會有其他人會攞走㗎啦。所以咧，佢就佢可以執得幾多就幾多。 好無奈。 冧到有幾高就有幾高。咁跟住我哋就幫佢咧執執執執搭好曬之後咧，扎穩佢啦。其實你見到佢嘅就係佢嗰啲繩嗰啲都已經爛曬。 會唔會爛爛 嘅？係啊，咁跟住後屘我哋就話 ：OK， 如果係嘅，不如話俾我哋聽，你會推喺邊度？原來只不過嘅就係對面街，即係 對面街嗰度前少少嗰個位嘅啫，佢就已經可以喺嗰度就磅啲紙皮噶啦。哎，唔好講咁多，我哋幫你推埋過去。咁跟住你就有人截低啲車，跟住就有人過。但你見到嘅就係話，我哋當佢過去嘅時候嘅話咧，嗰啲車係停曬喺度。雖然唔係話一條好繁忙嘅街道，但你啲人咧唔會話撥你啊、嘈你啊。佢見到其實大家應該係幫緊呢個婆婆去做緊呢一件事。咁啊，全部都停曬喺度，咁就一路推過去。直接到去到嗰度嘅話咧，就幫佢就磅好曬啲紙皮啦，搞好曬成件事啦，咁我哋就先至走。咁啊成班就大家就即係拍下手啊，跟住就有兩個嗰啲咁嘅嬸嬸嘅話咧，就會攞啲仲要攞啲消毒液出嚟啊，就嚟喂大家消毒先，消曬毒先。咁啊跟住咧，我哋就慢慢就走啦。咁樣就正如好似阿 Michael 咁樣講，就係冇啊，我哋冇問回報，冇問收穫， 諗都冇諗， 冇問對方 幫之前同幫之後都唔會諗， 係唔會啦。咁跟住咧就係咁樣，好拜拜咁啊。 其實幫人真係好開心。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一次好大风，我唔记得系咪山竹定咩，总之系打好大风，啲树冧晒落嚟嘅。咁我经过一条好窄嘅弯路，即系掟弯路喺马会附近，掟弯落嚟有一棵大树咧冧咗啦，阻住我行唔到啦。咁我就叫我太太，喂你嚟揸咁样，要点样咧？慢，因为咧你搬唔走啦，太重啦。 慢开 架车经过，你一放手，但系佢又会阻住佢。咁我慢完之后，我太太揸咗架车驶过一次，等我啦。陆续有车，我就系咁样慢住 咯， 慢住阿棵树的阿伯，慢住咯。等所有车经过晒冇啦嘛，真系冇就放翻手咁走咯，都掹咗好一阵嘅，因为不停有车咧咁。 明啊！ 我仲记得有个人伸个头出嚟，多谢晒咁，我得啦，唔紧要咁。 哇，好感动！ 因为反正个个人落车掹，不如我掹住佢咯，你哋行啦，即系咁咯。 你知唔知就系发哥咪试过有一次，我唔记得系山竹定系边一次啦，又系咁样，系成条嘅九龙塘，其实基本上有好多啲树咧冧晒落嚟。揸车嘅朋友就知噶啦，虽然你可能见到嘅就只系树枝咁简单，有时候我哋碌过嘅话咧系会抢台。系啊，咁系唔得嘅，咁所以我就见到佢个就系听闻，好似有人影到佢喺九龙塘嗰度系一路沿路咁样去执干净嗰啲树枝，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好多时候都会大家互相帮助，就会啲咁嘅情况。 冇错， 我嗰次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嗰次系我唔又系唔记得咗系山竹定系边一个，就系、是、十号风球之后要翻工啦， 遍地 咁 遍地都系 见到嘅就系有好多人企咗喺度淋到湿晒喺度等车。我真實在不忍啊！跟住咧，我就係經過咗之後嘅話，我見到哇咁多人喺度等緊，喺度要繼續去翻工。我就喺前面一個 roundabout 嗰度翻轉頭之後，咁跟住咧就去咗嗰、那個巴士站。我就問我只可以嘅就係車三個人，有邊三個即刻上車？你哋要去邊度嘅話咧，我順路我會經過邊度邊度嘅話咧，我等得你哋去再去坐車。跟住就即刻有三個係唔識嘅人上咗車，佢哋都係翻工嘅。咁我就不如咁啦，我就去港鐵站嗰度就等低你哋。等你哋可以喺嗰度咧，就至少唔使喺呢度淋雨。系、 哎、 啦，我能够嘅，只不过可以车到三个人啫，就车咗佢哋去。 希望每一个人都做多一啲啲啦。其实有阵时咧，做完之后自己都好开心嘅，系咪先？ 绝对系， 当然好开心。 我觉得因为你有能力能够帮人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是、点能够唔做咧，系嘛？ 个心会唔安乐嘅。 系啊，马小强哥，你冇喎？ 有， 你 讲完先啦。我嗰啲系好简单嘅啫， 帮人食晒啲 住住住。 边个唔食？边个我嚟食？我嚟食，我帮你食晒佢。 你太肤浅。不过我原谅你，我嗰阵住西贡，有个细路仔，你知啦，细路仔 你住 过 西贡 嘅 咩？原来 系啊，住六 菠萝斜啊嘛，你咪住 六尾八村 菠萝钉啊，你住菠萝钉，我知 系啊， 你知 菠萝钉住咗一边菠萝斜啊，因为佢个人太斜啊，所以变菠萝斜，菠又斜啊，系 菠萝斜啊，变真 菠萝斜， 反正 真有呢个地方嘅，你知唔知 啊？ 真有呢个名， 真有噶， 我梗系知啦， 即系好似你上次讲嗰个名咧，我哋曾经。怀疑过嗰个咩烫波粥咧？ 系啊， 系啊，我哋都怀疑过。你讲 真系有，我喺南 部啊嘛。所以菠萝斜都有噶。 系啊，我知啊，我 睇过 楼梯你啊，我冇怀疑你。嗰次咧就系住西贡，咁啊僆仔好中意喺成个屋苑咁样喺度玩，有个贪得意就伸咗个手咧，攞一条嗰啲胶桶咁，点知掹唔翻出嚟啊？胶桶啊，同埋因为你知咧呢个手。手爭呢個位咧， 喊開始， 開始喊，好驚。 佢見到你就係嘛？ 可能係。 之前冇喊嘅。 嗰細路咪你嚟？ 可能佢玩到好開心，一隻手機械人喺度打交玩。佢阿媽見到咧就好緊張，即刻佢唔知攞把大鉸剪出嚟，想去呢度剪。佢越剪咧，那個細路仔就越驚。你明唔明嗰個心情啊？ 剪邊度啊？梗係驚啦！剪咩頭髮？ 剪边头佢， 剪 佢剪个胶筒， 系啦，无啦啦点解要剪头发咧？ 你攞嘢剪啊嘛，咁咪惊啦， 梗系惊啦， 我点知你剪过咩发型？ 不就咁听落又唔系真系好严重， 唔系好严重 咁所有事 尽量掹咯，掹唔到咪再 系。 但系因为大家都好紧张，系啊，都唔知点算好。于是有一个人，我都有帮手扯嘅，但系我哋觉得佢越扯越痛，佢越紧张，其实永远唔得嘅。有一个好聪明嘅婆婆， 喺另一手再捅呢个胶筒， 唔系攞啲倒啲生油落， 系啦，类似系生 油，然后慢慢捋下。 你知唔知呢样嘢对除额都一样噶？ 系啊，我知啊， 即系嗰啲戴得耐啲额咧，你除唔到咧。 系，仲有一个方法除手额，就系攞个胶袋。胶袋套住喺前面，扯个胶袋就出啦。 哦， 呢个一个小秘诀嚟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帮人大有大帮，小有小帮。 你今日好有曾近荣 feel 喎，曾近强系啦，咩攞个胶袋除只额啊嗰啲咁样，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 多谢吓，仲有知识， 唔错。 Very good。OK， 好，十点半，酷热天气几好生啊，30度嘅温，相对湿度74%。风骚快云，听完新闻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要求特定群组员工下个月一号起必须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下个月30号起要完成两剂接种，不接纳医疗豁免。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蔡尔勒表示，工会鼓励员工接种疫苗，但系新措施嚟得太急。是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叶以勒表示，工会是鼓励员工接种疫苗，但是新措施来得太急。叶以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机管局不接受医疗豁免，工会认为值得商榷。至于怎样安排调动工作，当局指示亦都不明确，有没有适合岗位调动亦都是工会最担心的地方。对于有多少机场员工属于孕妇或者是身体不适合接种疫苗，他说相信相关机构亦都未必有数字，但现在必须接种疫苗的安排不只适用于面对乘客的员工，亦都涉及处理货物和行李的员工。已接种疫苗外佣来港安排可望今个星期公布，当局计划安排外佣集中在一至两间酒店接受检疫。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建议要循序渐进，不要令检疫酒店压力太大。他说来港外佣要有针卡、强制隔离、多次核酸检测等，如果已经过了多关，相信对社区风险有限。曾其恩又说要做好酒店检疫工作，例如酒店的抽风系统、酒店员工有没有打针和采样职员有没有依足规定等。劳工处昨日表示，政府和菲律宾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就确认当地接种疫苗纪录真确性的讨论进展良好，可望今个星期达成共识之后公布相关安排。由外佣中介公司组成的香港雇佣工会估计，可来港非佣有4000至4500人。工会主席陈东峰说，对市场供应有很大帮助，因为本港已经有3至4个月没有外佣新血。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相当担心只有一至两间酒店接受外佣检疫并不足够，认为至少需要有800至1000个酒店房间，否则外佣要轮候检疫酒店的时间会太长。他说目前菲律宾外佣面对的困局是，不少外佣已经接种疫苗，获菲律宾不同地方政府发出针卡，但都要轮候等待菲律宾中央部门发出俗称为黄卡的针卡。他又说看过有关针卡的范本，相信伪造机会不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5宗、上海4宗、天津和云南各3宗、北京2宗、山西、浙江、河南和四川各1宗，上海再多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 新增1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4652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83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8点，升565点，总成交金额625.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9点，升2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2.4升17蚊，阿里巴巴158.4升5毫，美团198.9升5.6，港交所492蚊升28.8，小米集团25.05升1.6，盈富基金25.96升5.8，恒生中国企业91.88升2.42，比亚迪股份264.6升14.2，快手71.8升3.75，药明生物111.7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8，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9点，升466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1美元，卖出1,78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两宗的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较早前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崔杰同阿 O， 钟哥，乜嘢事啊？ 一小时有几多分钟啊？ 60分钟。 林慧白月号，一分钟有几多秒啊？ 60秒。 四个钟头一共有几多秒呢？ 14400秒。 你哋会做咩？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我也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多谢 Albert 欧瑞强啊！其实咧，佢带出嚟一个说话咧，都几有呢个哲理嗬。快活同慢活咧，两个唔同啊，好似截然不同。但原来慢活有阵时就会快活，你快活有阵时未必快活。即系对于都市人嚟讲，都系制成一种压力。我所讲嗰啲快活就系好节奏、好急、好急速啊、好紧张啊等等啊。 嗯，冇错。所以成日好多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人最紧要嘅就系要赢在起跑线，但系有时输在起跑线，只需要知道自己终点喺边度嘅话，一样可以嘅就系发光发。 冇错啦，同埋有阵时人即系人都有一啲叫 好开心啊， 系啊，我希望可以， 我就嚟到终点啦嘛， 系咪啊？有排跑啦。讲紧嘅咧就系喺上个礼拜啦，我专登咧就系去捧场啦。咁第一就系因为我哋系香港嘅电影啦，二嚟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一个故事嘅话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就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啦，好开心。喺现场咧，我觉得嘅就系相信应该系有啲系学校系老师带住咧系成班后。后生仔一齐睇嘅，因为我睇嗰场嘅话咧系好热闹，从来都未试过嘅就系咁热血。因为咧喺啲里面嘅场口咧，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一个古仔，大家都应该知道噶啦，就系讲紧我哋嘅残奥嘅一个跑步嘅金牌，就系苏华为佢呢一个嘅真人真事嘅故事。咁就系里面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有呢个场口嘅就 系 佢去参加奥运啦，赢咗啊咁样。现场是拍晒手掌，真的好像现场看的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啊。很感动添、啊。 好感动的一套电影啦，亦都我自己本人看完的话呢，我觉得是里面有很多的金句，有很多的说话，其实是很鼓励性的。咁、当然这件事亦都好邓吴君如开心，因为其实那时候的话我同佢其实大家都是试过一起做嘢啦，咁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哇，佢今时今日嘅话已经系做呢个电影监制，亦都系个演员嘅身份。咁但系你可以见到嘅就系呢一套电呢、这个电影嘅话系感受到嘅就系好有诚意， 几有心啊吓， 好有心。 佢我啱睇翻咧，阿苏华伟咧，佢原来咧就响个红十字会亚丽山郡主学校嘅。咁我其中咧，我去过一间叫红十字会大伦子学校。呢间学校咧就系响呢个牛池湾。再對上彩雲村嗰度嘅，我嗰次咧，我第一次去呢一間學校，呢間主要就係話針對一啲有特別需要嘅同學， 相見嘅同學， 勁聯啦，可能係一啲好嚴重嘅，咁嗰間學校基本上咧，啲老師同埋嗰啲職工咧，基本上係一對一對同學嘅，咁嗰間學校咧就真係。我觉得要好有爱心先可以照顾到呢啲小朋友。 系噶系噶。 咁我同个校长倾偈，佢就话俾我听，其实咧，因为呢啲小朋友咧，好难好难出去街外边。有啲同学几乎要住喺里边，星期六日先翻屋企。佢话为咗令到嗰啲小朋友咧可以融入社会，佢破天荒喺学校整咗一个嗰啲叫做找毛公仔嘅机。就让啲小朋友去感受一下你去找毛公仔 嗰种兴奋， 系啊，因为佢哋有啲可能真系要坐喺嗰啲轮椅啊， 即系出嚟闹事反为唔方便， 系啊，好难。咁我觉得哇，真系几感动。 佢全部嗰啲公仔咧，佢教過曬嗰部機啊、 嗯， 基本上所有小朋友 都 可以夾到， 係、嗯、 等佢哋可以恢復一個信心。咁、嗯、我覺得哇，呢樣嘢佢真係好，即係好細微嘅嘢，原來都幫到啲小朋友。 嗯， 佢都話俾我聽，有一個女同學參加 DSE。佢係要經過特別申請，佢全個 DSE 咧，人哋譬如話考三個鐘咧，佢申請咗六個鐘定八個鐘咁，仲、 嗯、 要有一個按摩師喺佢隔離， 嗯、 真係佢、哦、如果攰嗰陣時咧，個按摩師就會幫佢按摩， 嗯、 令到佢鬆弛、 嗯。 最後我問佢：，咦，考成點啊？個同學。他話全部合格、 嗯， 全部合格就即係代表唔會話有幾多 A 乜乜乜乜啦。 嗯、 但係佢話對於呢個女仔 完成到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 媽媽，係佢媽媽嚟講咧，佢覺得佢贏曬嘅啦。咁、 嗯、 我話咁跟住佢有冇升學啊？跟住佢話走咗啦、那個女仔。咁、 嗯嗯、 我自己覺得咧，哇！原來咧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小朋友，大家係真係要鼓勵佢。佢、 嗯、 出到街嘅時候咧，請唔好用一啲特別嘅眼光望佢哋，因為佢哋都 唔想 啊，明白 係啊。 其實你講緊或者就相見嘅同學啦， 係 嘛？佢哋只能夠就係話佢要翻學啊，佢要同我哋一齊去考試嘅話，其實需要付出嘅時間啦、心血啦、 啊、 精神啦，唔單止佢哋嘅屋企人 係啊， 係嘛？身邊所有嘅人嘅話，其實都真係非常之有心。咁、 啊、 正如咁講嘅話，正係帶出嘅就係呢一套電影裡面，我覺得其實亦都有一個精神喺裡面嘅。佢哋就會覺得佢就係話，既然係講緊我哋一般嘅運動員， 嗯、 以及就我哋呢一班嘅相見嘅運動員，點解？唔能够做到嘅就系同工同酬咧、 嗯， 因为其实佢里面有一个位嘅就系、是，哇，又系非常之赞人热泪嘅，就系、是、苏华伟曾经因为佢屋企冇钱，所以佢唔能够去参赛，所以咧佢要出嚟咧就系做呢一个嘅做呢一个嘅速递员，先至可以嘅就系筹到钱足够嘅钱嘅话，先至可以俾佢去参赛。因为如果佢翻去跑步嘅话，佢每一个月只系得到嘅就系政府嘅津贴系2000蚊，系、 哎、 不能够可以过到生活嘅，因为屋企嘅生活亦都唔系咁好。呢啲咁位嘅话咧，就会带出一样嘢，我就哇，我而家讲都觉得好哽咽。咁、我觉得如果系大家都系为咗我哋呢一个嘅地方嗰度去争取后好嘅成绩，其实点解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嘅话可以得到一啲相同嘅待遇呢、嗯、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系话一般嘅运动员同埋相健嘅运动员，不论喺个津贴啊或者系资助啊，甚至乎嘅就系待遇方面嘅话，实在系太唔同啦。咁、所以嘅呢一样嘢嘅话，能唔能够做到嘅就系同工同酬呢、如果经过阿小强咁样讲嘅话，佢哋要付出嘅 係 要比一般嘅人更多，咁 點 解我哋唔俾多少少嘅支持同埋俾多少少嘅鼓勵佢哋咧？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必須大家要注意， 絕對贊成， 係啊！ 咁、希望每一位朋友繼續努力，好。星期一酷熱天氣警告生啊！今日天晴啊，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個禮拜天氣希望好啲啦。未來數三天咧就會有陽光有驟雨，翻嚟會有今日送俾大家嘅網上情。歌名叫做 Automatic。 然安呢一首歌叫做 Automatic 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听紧呢个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网上情，我就是我。人越长大越发现，要讨好所有人的喜欢是不可能，要激嬲一个人倒是轻而易举。其实人性都是相通的，我们都渴望被人了解、被包容。不过嘴巴生在人家的身上，他想讲些什么也是他的自由。尤其现今社会，在网上这些公众的平台，讲什么都好像不用负责，人家又不知道你是哪个。所以很多人无论事情是真是假，是好是坏，跟自己有关或者无关，都随意胡乱地批评一番，仿佛自己已经成为最高的大法官。对着这些人恶意的批评，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的内心。无论人家怎样讲，喜欢怎样想，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总有这些人，无论你做些什么怎样做，他们都不满意，总是觉得哎，做得不对。如果你要跟对方解释，只会消耗自我，最终变得心力交瘁。所以与其费尽苦心和无关重要的人解释，倒不如将时间精力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你越想解释，那些人就会越猖狂越得意，攻击就更落力了。反而当你将一切恶意的批评视作透明，这些声音最后就会自动消失。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我们过些什么生活，怎样过，其实都没必要跟人解释。而且很多时候被误解不是你的错，只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正所谓知我心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懂你的人无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不追问不解释。假如你明白很好，假如你不明白也很好，最重要的是自己活得很好。 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升15.6，阿里巴巴157.3跌6毫，美团202.4升9蚊，港交所492蚊升28.8，小米集团24.7升1.25，盈富基金25.9升5.2，恒生中国企业91.5升2.04，比亚迪股份266.4升16蚊，快手71.7升3.65，药明生物112蚊升6.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627，瑞士法郎8.503，澳元5.576，加元6.096，新西兰元5.33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9，升466，港金现价报16,590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7.03美元，卖出1,7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路面有油渍，咁而家红磡宝来街啊，揸车朋友咧就不能够右转去必加街嘅，宝来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必加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另外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咯，近住电信盈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豪苑咧就挤塞，龙尾喺大宝角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咧就系去到。而家一带就比较车多啫，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我是舒雅莲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文解字主讲马莲啊，唔系马老师。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但系你之前 面嘅话有梁老师。 唔系，我今日咧梁老师俾阿马老师讲先好唔好？我都有嘅，我都有。 哦、 因为咧、 okay ， 我成日觉得咧，夫介绍咗你啦嘛，咁梗系 唔拘唔拘 唔 拘， 系嘛？ 系啊 ，OK OK， 好。咁你仲压轴咯，好唔好？你压轴咯， 佢不嬲都系压轴噶。 系啊，我知压嘅轴嘅花嘉宾啊嘛，系咪先？ 好， 好啦，今日说明解字咧，梁老师先嚟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咧。生活就係呢個叫華洋雜處嘅香港，好多時咧中英文咧其實係會一種叫共通啦，或者係一種叫翻譯過嚟，即係個音譯。咁、所以今日咧就係從一個文章度揾咗一啲咧原本係英文，而家係變成中文。 啊、 最簡單嘅例子係咩啊？馬老師， 士多 係 S T O R E， 冇錯啦。咁、又或者咧係嗰個叫做咩啊？車方面有 bus 巴士， 冇錯。 的士，我系咪好劲咧？ 系啊，好犀利啊！ 几乎你唔讲我都唔知添，咁样吓。 够啦，冇啦。 而今日咧喺呢一个网上咧有好多嘅，佢话啦，有啲我少怀疑嘅，例如佢话四万来自咩啊？知唔知啊？ 四万？ 嗯，四万咁嘅口啊，四成日话四万咁嘅口啊。 打牌嘅喎、 哦。系啊，嗱， 英文嚟嘅咩？ 正式上网查咧，就系话。嗰、那個四萬嗰、那個嗱，著個公仔好似笑咁啊嘛，所以 四 萬 咯，中國數字 係啦，四字咁啊嘛，就四萬咁口啦。佢話唔係，即係唔好，佢唔係嘅。佢嘅來源咧，佢另外一種解釋就係話咧，來自 smile 咁啊四萬，佢呢、這個 唔贊成， 唔贊成， 我 都唔贊成 嘅， 其實我都唔贊成 嘅。我哋啲有頭腦嘅同學 好啦， 會聽佢。 咁另外 象形啊嘛，我哋係中國嘅文字， 冇錯啦。另外一個咧，佢就話啦，嗰、那個叫蛇龜係來自邊個字啊？英文 square， 我 呢個贊成， 你贊唔贊成啊？ 贊成。 好啦，另外一個 你唔贊成啊？ 唔知喎。 蛇龟你听过啦， 蛇龟听过， 蛇龟蛇我其实都唔知点写蛇龟，咁但系佢就话来自英文 scare 惊咁解。另外一个咧个意思有啲相， 蛇龟都系 square 喎，嗬，系嘛？ 但系个意思啊嘛 ，scare 先系啦，蛇龟。 另外一个咧法提坛，知唔知来自边个啊？ 你应该系应该系法文嚟嘅系咪 ？Frightened， 佢咧就话来自英文咧 frightened。frighten 法提坦啦，佢你留意咧，其实佢好多咧个音同埋个意都系有啲嘅相似嘅。frighten 法提坦啦，同埋个 frighten 即系惊啊嘛，咪法提坦。 法提坦唔系好惊啫喎， 法 提坦系另一种解释嚟。 法提坦系你做乜今日法提坦啊？唔系话你好惊。 系啊， 法提坦系就今日懵盛盛啊， 即系唔系好正常啊，同系啊系啊， 我又系叫法提坦。 老师啊，你掉咗嗰本书去啦。 点解啊？ 嗰本应该系嗰啲 通性啊， 通性啊，似系通性里面教 英 文咯、 啊， 系啊， 见到真系抌咗。 好啦，另外一个咧，佢叫爆格，爆格来自边个英文啊？ 我知， broken 吓，唔系 burg 盗窃， 盗窃啊 ，burglary 系嘛？ 系啊 ，burglary 系啊，即系个盗窃嗰个英文啊。 冇错，我呢个同意，我觉得系以前嗰啲CID 啊咁样写，系啊，写报告啊，我唔估啫。 冇错啦吓。另外一个咧，我只可以讲佢英文，我唔可以讲佢中文啦吓。 咁你唔好讲， 但你会知嘅。因为咧系啦，呢一个咧个音系好相近嘅，就话人哋一个哎呀最可怜啊，佢一个 poor guy 啊咁样吓、poor guy， 咁当然中文咧就有一个好近傍嘅，就唔讲得噶啦吓， 粗鄙啲啦， 粗鄙啲嘅说话啦吓，咁啊，以上呢啲就系话用中文同英文啊，仲有一个系叫做 Kelly Fair，Kelly Fair 即系电影圈里边嗰啲叫临时演员啦咁样，来自边个英文知唔知？ 又要我讲啊 ，Kelly Fair。 carefree 咧就系来自 carefree， 即系冇人关心嘅。因为话说咧，好多电影里边有啲演员咧，佢系边个冇人知，佢系做咩角色唔知。总之一扎人咁行出嚟过镜啊、路人啊咁，所以就叫 carefree。 我唔同意呢个， 唔系我上网查过系真嘅。上网查过 carefree 佢个来源系来自英文 carefree。 即我可以唔赞成啫。 你可以 我听到呢个英文，我只系谂起卫生巾。 系喎系喎， 日用定夜用 啊？有护翼嘅啫。嗰陣好似冇。 咁到底呢啲係咪真係來源來自英文呢就不得而知，不過今日分享一下添。 好。 好啦，馬老師交俾你啦。今日同我哋分享乜嘢？ 今日 佢好似未瞓醒㗎 嘛。唔係，我知道佢咩事。 咩事 嚟嚟嚟冇。大家都好似喺度谂紧头先佢讲嗰啲嘢系嘛？会唔会系啊？ 系啦， 即系好似未翻嚟咁样啊！ 哦 ，OK OK OK， 系啊， 嗰、 覺得佢呢個教材唔係幾好啊。 咁你好好， 係真係網上查翻嚟嘅全部， 唔係因為佢有幾樣嘢我唔贊成啊。 唔係即係我唯一，我個人唯一唔贊成就四萬啫。唯一就唔贊成，我唯一唔贊成。其他我覺得係合理嘅。 哎呀，我哋抹曬佢，我哋 OK， 好， 我哋一齊坐飛機飛去台灣啊！ 係呢個地區 到咗啦。 係 哇，即係你痕跡車啊，痕 跡 車係啦，因為呢個機車呢個字咧。在台灣嗰個地方，啲人 口頭禪嚟嘅， 係啦，就係啲摩托車、機車就係摩托車。係，如果喺 即電單車嘛， 即電單車嘅車， 係啦。如果喺大陸機車咧，就叫火車頭。 哦， 所以 啊，係咩？ 係啊， 叫火車頭， 即係火車嘅火車頭就叫 機 車。機 車 係啦，咁 機車 機車 啊嚇， 係啦，係 啊， 你例如 形容我最啱啦，係咪 乜嘢啊？ 愛挑剔，討厭， 係咩？摩托车是爱挑剔和讨厌， 唔系，即系机车嘅意思，机车嘅意思，即系你闹人哋，哇，你行机车咁嘅意思噶咋，即系话其实你好讨厌， 系啦，就唔干净利落， 拖 拖 拉 拉， 拖 拖 拉 拉， 系咩？我仲以为系好嘈嘈咧，同埋系轰轰轰嗰啲咧， 我都以为系，我以为巴巴闭闭 啊，系 咪啊？即系懒醒啊，咁样你就话你好机车， 因为 点 解咧？原来咧，摩托车喺台湾嚟讲咧，100个人。有60个人有， 梗系有啦， 好多 系啦， 唔系因为佢咧，比较黑人憎讨厌咧，就 系 因为佢成日转嚟转去， 系啊， 去 边都得噶，其实佢但 系啊，即系佢唔系好遵守交通规则， 系啊，我见佢倒行都有啊， 香港都系啊，香港嗰时， 因为你 冇见过， 你要去检举佢嘅时候，佢已经走咗啦嘛， 系啊， 我见过嘅就其实可能呢条路其实基本上嘅就 系 由东去到西嘅，佢由西去到东都有啊， 我试过比较电单车啦，我哋叫我唔惯讲机啫，嘭一声撞。歪咗我倒后镜添，走咗去啊！系啊，佢穿衣插插，穿衣插插 啊！ 小事啫，呢啲 系 啊， 执翻未啊？ 冇烂到歪咗啫，砰一声撞歪啫。 但系听讲好似话咧，呢一个嘅讲法咧，都有几种唔同嘅讲法噶。即系其实可能好似话如果你话人哋机车，头先你我哋讲紧啦，就普遍嘅就话你真系好讨厌啊，好挑剔啊，好机车啦。另外好似话嘅就系如果系好咗之前，你话闹人哋好机车嘅话咧，即系其实话你好老土啊。 哦，系咩？ 系咪啊？都有一个咁嘅咁嘅意思喎。 系点解嘅？机车点解等于老土嘅？ 嗱，因为点解咧？佢呢个机车咧，其实点样会成为啲口头禅咧？就系、是、因为响台湾好多啲电视剧咧，都中意用呢个字嘅。 嗯， 吓行机车，即系等于我哋香港人讲啊，你好老土，老土，老土。 嗯， 讲讲下啲就风行啦。 哦， 系啦。咁因为以前嗰个旧嘅年代咧。機車咧，真係比較啲人睇唔起啊，同埋又嘈啊，又剩，即係唔係好受歡迎嘅，覺得你有啲壞人啊、壞分子咁樣樣嘅。記唔記得曾經教過你哋一個詞？ 係， 其實咧同佢嘅意思好類近嘅。兩位記唔記得？ 唔記得， 睇有冇帶個腦袋翻？ 唔記得，即刻答你，唔記得。 你帶個你嘅 教，其實你未教完，我已經唔記得。 係啊，我教你一個係啊，水過鴨背咯。成日都會咧，就係諗下我就我揸車嘅時候，我諗緊佢。今日其實個說文解字其實馬鈴鈴教我啲咩咧？ 我咧就左入右耳出， 同我一樣。 你知好啦。 我自己講完都係咁。龜毛記唔記得？ 係 啦，都係類似咁上下，好乞人憎啊，好討厭啊，係呢個人好龜毛啊，麻麻煩煩咁樣嘅。通常咧龜毛咧係女仔形容男仔，就叫哇你好龜毛啊。 咁可唔可以倒翻轉啊？男 仔 形容 女 仔就好機車。 好机车， 机车我都形容男仔。 其 实 呢 啲 有性 别 嘅 有噶，有啲 嘅咩？即系有啲系只能够形容男仔，啲人只能够形容女仔。 其实约定俗成啦，系啊，即系等于你。 但老土冇咁啊，老土你可以话系男仔得，女仔得咁 啊， 即系广东话嘅 老 土。 或者你嫌嗰人 老 啊，即系啲嘢旧啊， 系啊，哇，你 好旧 啊， 你好 发型啊，老土噶，好啦，唔好再拖拖拉拉啦。 例句啊嘛，我不机车，谁机车？人不机车，枉少年。 你系咪谂停？我中意你人不机车，枉少年。咁啊，人不龟毛啊，点啊？ 人不龟毛都系枉少年啊！ 梁同学，你睇下呢个就系好榜样啦。我可以将佢由放牛班。 提升上去放羊班，你仲一个人想放牛班？ 我 都 冇所 谓， 我享受喺放牛班。 好，但照到嚟句老， 最紧要嘅就系佢唔同我一班， 冇所谓，完全好开心，快活 都要做嚟句。 苏放牛人， 佢临班只不过想唔同我一班，你快升啦，你升啦。 临班系乜嘢啊？ 临班stay the class。 唔系，我教过你噶。 唔记得，我头先咪话唔记得啦，你唔听。 你又唔记得啊？ 班 我记得啦。 猫 唔知咩噶？踎塔，踎塔班 系进班啊，唔系猫班。 系咩话？咩话？ 进班啊！ 进班，进咪即系猫，猫咪即系进。 系啊， 进咩啊？ 进 班房， 进班房系坐噶。 系啊， 你记住啦，你哋。 佢再咁就进班房。 系啦。 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稀罕去被爱。如何避免没有大结局？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小心。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质，自信心头上有光芒，始终不刻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拥。谁没有秘密？不相信别人，天生这么敏感，将一些感觉情绪囚禁，唯独让你走近。未来才埋没感情，不敢英勇地爱，如何令到沉痛大结局会变改？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得发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芒，始终怕黑带着风，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入，谁没有秘密？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小心。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芒，始终怕黑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记忆深刻。谁没有秘密？ 说文解字，主讲马老师。 好，继续第二个。 头先有机车， 你想我继续都得。你阿小张张，你应唔应承我改过先？ 我改过， 我会改得更差，放心。 即系积极啲啦，我唔想佢沉沦啊。 哦，好啊， 我学你嘅啫嘛。 我唔可以代佢答你， 快啲啦，冇时间啦，老师。 闹腾，好闹腾， 闹腾 系啦。呢个咧就系响国内好兴讲嘅，好好闹腾啊。咁又 系咪即系闹哄哄嗰啲咁啊？ 两个意思， 喧哗 系啦，有两个意思嘅，有一个就系扰攘不安，哇，好烦啊！ 嗯、 老师即刻俾一个例句你， 嗯， 他心里真闹腾得厉害。 咩话？他心里？ 他心里啊？ 心里？ 他心里？ 系咯，我都听唔到咩？ 他心 里啊？我又 打 问题，我以为你话打死你啊？ 唔关我 打心里咁样啊？ 他心里真闹腾得厉害，什么事又做不来？即系个心好好烦躁，扰攘不安，冇错啦。第二个咧就系正面啲嘅解释，好热闹嘅，农历新年，大街小巷 都 闹 腾 腾 地。 你一个人活在家里做什么呢？ 马小强， 系啦，两个意思， 知道 系啦，你知道明白咁又点？ 非常明白， 点啊？你继续讲，系啊，讲你讲。哇，呢个就真系好啦。呢个我想俾个 你都冇叫我作，我冇话唔作。 我讲 ，OK。 成日有人话我肯闹腾，我就是这么机车。 点解要加？ 好迟滞， 点解加埋两句嘅？ 呢啲咪好多活学活用 啊 嘛， 系咪？ 你佢真系冇鬼用 咩嘢啊？ 我哋讲乜嘢？ 咩冇鬼用啊？ 继续啊！有冇其他？ 好 闹腾腾之外。 嗱，有一个听住啦，叫做磨 你 啊，磨系石磨个磨，磨你， 磨你系嘛？ 磨你， 磨你就系广东话。 磨你，磨系石磨个磨， 系啦， 你 系啦，就系你我个你。呢个咧，仲有一个讲法叫磨叽， 咩话？ 叽叽呱呱个叽就系口字旁做个几系啦， 几多个几 系？ 我磨叽 系啦，好 磨你啊， 系啦， 磨你 磨叽磨叽。即系啲人有时咁讲啊，你不要睇磨叽磨叽， 系咪即系成咬住一样嘢唔放啊？ 即系 磨住嗰样嘢，即系喺路一路唔行。 即系 其实你就系两个意思，你做嘢咧就拖拖拉拉，唔得 拖拖拉拉， 即系磨叽磨叽咁样好烦。另外咧就系话指一个人咧啰嗦啊，讲嘢太多啊，好似卢涛啊，我之前又讲过啦， 知道 刘涛，你记唔记得？ 记得， 真系作句。 马老师好猫捞抄， 马老师喺磨你， 磨结啊， 磨结又得， 磨你啊嘛， 磨你又得， 系啦， 边个你啊？你我 系你我个你咯，我讲系咯。后先佢问咗我磨你个你 系 边个 你 啊？ 磨 你 嘅你，我问咗佢叫磨你啊嘛，我话亦都可以叫做磨结啊嘛， 系啊， 你系时候要食药啦， 即系你嗰啲药我食啊，马老师。 你整天在磨肩磨肩， 不 在状态， 因为糖闷啊， 咁啊落糖， 系咯，咁啊走啦， 咪咯，走啦，冇人留你啊， 磨你， 系啦， 今日你教咗三个，系啦，一个就 系 机车，形容人哋嘅就 系 好讨厌、好挑剔或者好老土， 冇错。 第二个嘅就系闹腾，就 系 国内嘅一啲嘅用语嚟嘅，就系话咧好热闹，同埋好嘈、好喧哗嘅意思。第三个就 系 磨你或者系磨肩。我唔识呢个字噶， 磨你普通话点讲啊？ 磨你 ，M O L L Y， 或者系黑魔你。 仲有一个同义词噶呢个， 磨你啊， 系啊， 唠叨嘛。 仲有一个叫墨迹磨迹， 磨迹磨迹， 系啊， 磨迹磨迹点磨啊？ 边个墨边个迹啊？老师， 墨系 墨汁个墨， 墨汁个墨 啊。 即咧系即啊， 即三 个 即， 中即个即，乜 中 即 个即 系啦，即话正咧， 中字边 啊，东北话嚟嘅，即系话凡系磨你啊、磨枝啊、墨 迹 啊，都系哇，咦我啊，好烦啊，即系你爽手啲啦，咁样咁嘅意思啦， 好知道， 多谢。 咁啊，梁小张好似松咗口气咁。 系啊，因为可以落堂啦嘛。 可以落堂啊嘛。 系啦，唔使再听我喺度磨枝磨枝啦。好，落堂。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广福道寻日的致命车祸，再多一人死亡，一名63岁女伤者寻晚转送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今朝早大约7点证实不治，车祸至今共造成2死8伤。现时仍然留医的伤者当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仍然危殆，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两人情况严重，一人稳定。警方寻日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涉事的士司机。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出席由特区政府举办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他致辞的时候形容“十四五”规划纲要展明国家发展和明确政府工作重点，是国家的宏伟蓝图。又说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设立专章，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法律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等领域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黄柳权又说高兴看到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特区政府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宪制责任，有利推动社会各界拨乱反正，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相信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带领下，特区政府能够带领各界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特区政府举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中央安排宣讲团来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港澳专章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部分的表述，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和对港人福祉的重视。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表述，尤其新增的4个中心，包括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特区政府深感鼓舞，各界反应亦都正面。他说纲要提出加强内地和香港各领域交流合作，完善利便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和居住的政策措施。他相信十四五规划将会为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林郑月娥又说，有好的规划更重要是执行，他对特区落实十四五规划充满信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最新的统计，至今有超过88%的公务员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工联会郭伟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问到，早前邮政工会反映邮政署雇员接种疫苗的困难，包括人手不足等，但至今改善进度仍然未如理想。聂德权回应说，整体公务员接种疫苗的安排畅顺，问题不大，如果有人员面对困难，当局好乐意跟进配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1点，升451点，总成交金额86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蚊，升14.6；阿里巴巴155.3，跌2.5；美团200蚊，升6.6；港交所490蚊，升26.8；小米集团24.65，升1.2；盈富基金25.88，升4.8；恒生中国企业91.12，升1.66；比亚迪股份262.4，升12蚊；快手70.4，系升2.35；药明生物113.3，升8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09.86，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77， 人民币 6.491，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61 点，升448点，港金现价报 16,620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83美元，卖出17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红磡嘅宝来街，因为路面有油渍，宝来街嘅车咧而家不能够右转去必加街噶。重复多次咧，就系红磡嘅宝来街，因为路面有油渍，咁而家宝来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必加街，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射箭运动员倪家全，我想点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港队加油。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告诉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 73%。 心理测验时间， 大家好，真系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嚟啦， 早上 有今日嘅心理测验， 系啦，冇错，逢星期一咧，我都会嚟到呢一度咧，同大家啦主持呢一个就好心理婆婆之心理测验时间啦，我越揾越多嘢啊，头先咧同两位同学喺度玩紧，话玩揸嘢，唔系揸笔啦， 唔系玩啊，我认真噶，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几种揸笔嘅方法， 好多种。 揸筆又係，揸筷子又係，咁同埋咧，頭先咧，好心你婆婆叫我試下示範我揸筆嘅手勢啦。其實我未示範之前，我可以同佢講嗱，我呢個手勢係唔啱嘅，我知道。但係 咧，因为咧童年嘅时候咧，唔系成日有人咁提点咧，变咗养成咗习惯。其实我揸筷子都唔啱嘅，但系后来我系逼自己改咯，因为我发觉真系揸得唔好啊，咁样夹嘢成日跌啊。咁但系揸笔我就改到或者改唔到之间啦，即系提自己，提自己就会揸得啱翻啦。我知道系咁样揸嘅。 你讲我听，你点揸？ 嗱，本来咧两只手指咧，即系食指同大拇指咧，系唔应该重叠嘅。系啦。紧贴但唔重叠，但我后来即系我最初细个学咧，唔系学嘅，即系我自己揸笔揸笔就将只大拇指揿住咗个食指咯，大拇指 包住佢咯， 包住咗个食指。 写啊嗬， 写到 嘅，写唔写到啊？小强， 我试下先。 啊哈， 写。 其实话俾你听啦，习惯呢样嘢恐怖就系话几难嘅姿势，你习惯咗之后咧，佢就变咗好舒服嘅。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好多时候坐都系咯？ 系啊， 你明知唔应该乱弓下米噶，但系如果你乱惯嘅话咧，你要你坐翻直嘅话，好辛苦噶。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有时啲习惯要改就要逼自己咯，替自己改。 点解咧？因为我哋嘅肌肉啊，我哋所有嘅嘢嘅话都系有 memory 噶，咁所以咧 memory 啊，有记忆噶，所以佢你记忆咗啲衰嘅嘢嘅话咧，咪唔会做好人咯，即系好似你咁。 你又成日记埋我啲衰嘢，你做咩咧？两位， 我冇啊。佢讲噶， 嗱，我俾少少时间咧，我哋咁多位咧，听住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时间嘅每一位朋友吓，你而家请拎一 支笔， 跟住你睇下你自己系点揸笔嘅。我真系估唔到，因为咧心理测验嘅时候嘅话咧，咁我咧好心理婆婆谂住可以做多啲呢一方面唔同嘅嘢。因为其实上次我哋有讲过啦，翘手啊，呢啲咁嘅嘢，原来你 系 唔可以呃自己嘅、 啊。 你会有一个你就系好顺手嘅一个方法，自自然然， 揸腰 啊。系啊，揸手啊，咁样，原来呢啲咁嘅嘢真系可以能够反映到你自己，就系边边个脑筋谂嘢会比较快啲咧，咁样。咁啊，其实呢啲就系一啲嘅自然反应嘅动作嚟嘅。 冇得呃 嘅，冇错。好似你呢个习惯嘅话咧，就等于你自己揸笔一样啦。我真系睇有一个咧，就系印度方面，你知啦，大家印度神童系嘛，讲啲嘢都觉得好似好犀利咁噶嘛。 预测好多嘢， 预测 六样嘢中咗啊，听讲 好 巴闭 啊。咁我即管去睇下啦。咁跟住佢又弹啲嘢出嚟，咁啊就话咧，原来咧。在这个印度的网站里面有讲过揸笔全世界人有三种揸笔的方法、看看你自己是哪一种的话， 即 是 手 势 嘛，即 是 揸笔的手势 是啦、首先呢就帮我先讲了个手势先，一会我回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说、原来有不同的一些性格呢可以反映到出来的。好，那 Michael 请你形容一下你自己的揸笔的手势、 我揸笔手势呢就是一个不正确的下，那么拇指呢就按住咗少少个食指，咁而后面嗰三只手指就托住嗰个笔咯， 冇错， 即系做一个枕咁样托住，就拇指同食指咧就做住嗰个 hold 住个支笔嘅上方，但系就拇指少少搭住咗个食指。 好，你呢一个咧就即系话你嘅食指包喺你嘅拇指里面、，OK， 好啦，咁、另外就系小强，你个系 食指同拇指系贴住。 冇错， 但系冇重叠嘅。 你呢个咧就系你个支笔咧就系夹喺你嘅拇指同埋你嘅食指之间。系啦，另外仲有一种嘅话咧，就系你嘅笔系会夹喺食指同埋中指之间。 哇！呢样真 系呢个真 呢个真系好少见。 呢个错都好紧要，我觉得 系啊，有人系会咁样揸笔嘅。系啦，不如咁啦，快脆脆同大家讲咗先啦，好唔 好啊？ 咁啊，无谓一阵间，好可能你而家听咗，咁突然间哦，系啦，唔记得啦。 或者老板叫你入房啊，咁又 系啦。嗱，我哋先讲咗一个就系小张张先啦吓。咁啊，只食指咧就系包喺你个拇指里面嘅话咧，呢一种人系最渴望得到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爱 系爱啊！佢系好希望可以得到身边人嘅理解啊！ 但佢好多爱噶咯、 佢总之佢最渴望嘅系爱咯、 我感受到啊， 系爱啊，从而咧就系要得到被爱嘅感觉同埋安全感。然而咧期望咧就系冇得到回应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谂埋一边噶啦，系咪 傻猪嚟？ 系啊，傻猪猪嚟， 跟住就会觉得冇人锡我啦， 冇人锡你，又或者就你期望嘅嘢得唔到回应嘅时候 好失望， 你就会谂埋一边啦， 成大咗好多 失望， 于是又周围去揾爱啦。 下一句先劲啊，并且得到伤害，系严重嘅伤害。然而咧，你渴望被爱啦，但呢一种人咧又唔会表露出嚟噶，即系佢好想人哋爱佢，但佢又唔会输 出 嘅，佢又唔讲噶。反而咧，系会以一种咧好酷嘅外表咧示人嘅，系唔系？ 系啊，我睇得出。 我觉得佢好 看在我眼内， 我都觉得系， 肯定系。 第一句我就已经觉得哇中啊， 系啊啦， 系咪啊？好啦，跟住你啦噃。 就是这个拇指和就是食指之间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没重叠。 没重叠。其实这个是不是最多人这样争？ 最多是这样。因为呢在三个里面的话我和小强都是一样的。我好像也跟他一样的。不过 我好想跟你一样 的。大家这样说啦。 夹住。 来啦。嗱，呢一种人咧，个性系温和同埋老实嘅，而且出奇地咧系为自己呢一项嘅特质而感到自豪噶， 嗯， 系咪啊？ 系啊。 好啦，平时做事系相当稳当同埋可靠，虽然咧对事物抱有好奇心，但系唔会失去分寸，做出令人咧就系生厌嘅事情嘅。喺别人眼中咧，佢哋对世事存有好奇啊，亦都系极具想象力嘅人嚟嘅，几好啊！ 老实啊，嗯，马小强老实，嗯，想象力佢有嘅， 想象力有嘅， 成日谂埋边嘅，创作有嘅， 系啊，同埋其实佢好跳通嘅， 跳通眼眉， 跳通啊 ，T O N E 啊，你唔觉得佢问嘅啲问题，人哋明明喺度讲紧鸡，佢突然间会问鸭嘅， 即系佢会咁样跳即系 cut 线， 跳去第二度 嘅。我第一次， 我以为跳通眼 眉，跳通啊，即系人哋个通系红色嘅，讲个红色嘅嘢，你无端端会问一条白色嘅问题咁咯，系啊，跳咗第二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咧，我比较少见啊吓，就系你嘅笔咧系夹喺食指同埋中指中间， 呢啲俾阿妈闹啦， 呢啲一定啦，哼手啦， 完全都唔系咁揸。 但系呢一种人就 OK 喎，比较外向啫，结交新朋友就系佢哋最喜欢同埋最中意嘅事啦。社交场合咧绝对难唔到你，喺别人眼中你系勇于表达自己嘅想法，相当有冒险精神同埋创意。虽然咧喜欢同其他人交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拥有私人嘅空间嚟做自己嘅事，并唔系一味咧喺热闹嘅地方嗰度消磨时间。 呢度好啊，呢啲人 冇咩好同埋唔好吓，三种唔同嘅人有自己嘅性格特质啫吓。 冇 错，一阵间翻嚟嘅话，你会问大家十条问题， 十条正， 到底有人拆啲乜嘢咧？咁啊，大家听住咯噃。 冲动 上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时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好心理婆婆继续翻心理测验时间。 头先讲个揸笔啦， 揸笔 系啦。 其实咧，如果揸笔系会有显示到啲心理咧，揸筷子都应该会， 应该都会啊， 系啊会啊。 同埋有啲人咧揸笔咧惯咗右手，有啲人揸笔惯左手。我试过识得一个朋友咧，佢系右手系啦，左右手嘅， 两都得。 唔系系一只手要写中文。一隻手寫英文，唔可以調筆，唔可以調轉，係啊，唔可以調轉， 抵死嘅， 所以成日要換筆咯，寫寫中文， 好忙喎， 英文咧又咁樣左手， 咁係咪翻譯咧？就係中係寫中文嗰邊嗰英文就係咩嚟㗎？ 我諗呢樣嘢亦都係讀書嘅時候細個習慣咗，咁所以改唔到啦， 習慣咗罰抄， 中文英文兩手， 我成日都係咁諗嘅，我罰抄就諗緊，如果我兩隻手都識抄就好啦。是不 是要绑笔啦，我试过绑笔。 三支笔啦嘛。 是啊。 但是老师睇到会罚㗎喎。 唔会㗎。 喂讲真的老师佢嘅罚抄佢真係对你咩见到你满晒就係啦。 算啦。 OK, 好。 呢个都系你嘅诚意嚟嘅。 冇错。 好啦咁而家我哋要同大家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呢就需要计分嘅。咁一阵间如果呢我问你嗰样嘢呢如果系 yes, 即系系嘅你有嘅咁咁你就俾自己一分。冇嘅话呢就零分 yes, 就是这么简单 yes, yes 就一分 就零 冇就零分 即是一一一是零搞定 了好冇嚟了噃第一题有冇中意睇嘅漫画 有 有 系点写低咩啊？你系你系咩漫画？ 我系嗰啲以前嗰啲东京爱的故事啊， 哦、 我中意睇柴 门 文嗰啲，但我觉得好靓，所有日本嘅漫画画得好靓。 啊哈，咁啊小张 老夫子， 老夫子啊，哦，我好中意手冢治虫， 手冢， 手冢治虫 都系好睇， 我觉得佛陀非常之好睇，但系冇谂过有啲人即系佢会写一个就系关于佛陀嘅故事。anyways， 第二题有冇经常喺网上购物啊？ 经常 又唔算经常， 又唔算经常，有咯， 当 有买咯， 当有啦，当有咁就可以俾自己一分啦。如果冇嘅话咧，就俾零分啦吓。咁你会喺网上度买啲咩啊？ 嗱，我试过买书啦，买衫啦，买鞋都试过。 哇，鞋你都够胆？ 袋 点解唔够胆啊？ 唔系我 惊唔啱着系嘛？ 唔系一嚟唔啱着，第二嘅就系你喺图片睇嘅，同真系寄嚟嘅系两回事嚟啊。 唔系我系香港嗰啲买鞋啫， 哦， 因为平啲，同埋我会实体店嗰度试咗。 知道正真系个 size 因为原来买鞋咧，我真系奇怪，由42去到43，我都得嘅。 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同个券有关，同个鞋券有关。我问过啦，鞋券嘅意思嘅就系其实佢哋嗰个帽。鞋帽、 哦、 有啲好可能嘅就係佢係会比较係扁身啲嘅咁好可能你着就着细啲啦但係如果佢係比较係比较係大角啲嘅即係可能係圆头嘅咁你咪可以就係要着啱自己嘅囉、如果佢係尖头嘅好可能你要预大少少囉 因为 所谓叫个鞋圈唔同啦 好叻啊你婆婆 唔係好叻啫叻过你少少咁多啦 鞋圈个圈要点写啊 唔識喎因为我係有一次我就係买鞋咁跟住呢我就同嗰个买鞋嗰、那个个叔叔讲，我咁佢就问我几多号，我就我36啦，咁佢冇理由你冇理由着36，你买呢个位起码买37啦，咁我问佢点解啊，佢同个鞋圈有关咯，我系咁学翻嚟嘅，咁佢就话其实所以咧，你唔好话你自己以为着好36嘅咧，就要睇下你自己个鞋型系点样嘅话咧，你先至要调教一下， 记得啦。 同埋咧，有啲人買鞋咧或者著鞋咧，中意著到即係好貼嘅，即係啱啱好嘅。但係咧，亦都有人同我講過，唔好係應該買翻大少少，鬆鞋緊密。佢如果你太啱腳嗰啲咧，你一熱天一焗，即係只腳會脹嘅咧，就好辛苦。 係啊，尤其是係買啲行山鞋或者係跑鞋啊，一定要預大啲。 要留意一個鞋圈啱唔啱你？ 個鞋圈之外，仲要睇下就係你著幾耐啊！我話俾你聽，唔使咁大聲嘅。 活學活用嘅咩啊？ 係嘛？好啦，第三题啦，你中唔中意做家务同埋打理屋企啊？ 中意啊， 喜欢 就我唔可以话中意，但有做咯。 哇、哦，你中意噶？ 我喜欢啊， 睇个样唔似，点解你唔打理下自己咧？ 好嘢，一分。 你知唔知？ 技术性击倒嘅呢叫做。 我覺得你好膚淺， 係咩？我打好開心啊！ 唔係因為佢嘅時間打理咗家務咧，就唔打理自己，你明唔明啊？佢打理自己就唔會打理家務。 我越膚淺越開心。 我打理就成。 越打理越快樂。 繼續。 你會做啲乜嘢啊？喺屋企？ 嗱，我由吸塵開始抹嘢，跟住就洗廁所，最後工序。你唔覺得？ 有冇多人嚟我屋企啊？ 可以。唔係你做呢啲嘢咧？个洗手间，我觉得必须要干净， 呢个真 运气嚟， 系啊系啊系啊，诶呢个真嘅。 我最唔中意就系抹窗， 啊，因为跌落街系咪？但你咁高，你抹窗好啱，我觉得。是 你个抹窗 咧，你唔使搵一支嘢怼上去啊嘛！你咁高， 你系咪嗰啲搵个玻璃夹吸住咁样抹？ 唔会唔会 唔会啊！ 嗰啲冇用嘅， 跌 落 街 咪咯， 但 系 好难抹噶，有时出 系啊，所以我好憎抹窗。 嗯， 放心唔抹啦， 冇错。 咁你咪好 有个办法？喂，你唔装玻璃咪得咯，咪唔使抹。 拉窗帘噶嘛，你拉窗帘睇唔到， 干净晒。 冇错。 好啦，第四个咯，系咪不论收到任何嘅礼物嘅话，都会发自内心感到开心啊？系发。自内心感到开心啊！ 开心嘅，开心，我开心。点解啊？ 我会因应唔同嘅礼物，啱唔啱？ 唔系你未拆，你讲拆咗未先？ 总之收到任何礼物啦，咁梗系拆咗啦。 咁收礼物开心嘅， 嗯，我唔会。 系啊， 收礼物嘅本质我都开心。 系咯， 本质就 系 咯， 系 啊，我唔会咯。 我开心， 发自内心， 开心， 好啊。即系我下次我送个 B 俾你，你都开心系咪？我就送个 B 俾你， 你攞嚟 啦，一定啦，你开心咪得啦。第五题，你有喜欢的香水和香薰？ 有 一分。第六题，如果对方面上有异物啊，即系可能污糟咗或者咁样咧，你系会帮佢咧拎走啊、抹佢啊，或者系话俾佢知啊？ 但系睇个对方系边个咯。如果唔识嘅或者唔熟嘅，我点会搞佢？ 咁你会提佢啊？ 我会提，但 系 佢 会提， 会唔会啊？ 每一手拨咯。 哦，我会。 我用条脷舐走佢。 我正啊！你最近舐过边个？最近我好想知啊！ 嗰个我连名都唔知喎。 舐完就走啊！你 舐 佢， 舐完松， 你就好舐佢啊！ 舐完松。 好啦，第七题。如果有喜欢的明星或者偶像的时候的话，你是会搜集有和相关的周边的产品？ 不会啦，这个 不会。 是啦， 过了 这 个年纪， 是都不敢认啦。 就算那时年轻我都没试过。你有 冇中意嘅偶像噶？ 有，但唔会因为佢买嘢咯。 我有啊， 你买个咩嘢？ 黄日华， 买乜嘢？ 有啲咩 相啊？ 哦， 系啊，我仲会系嗰阵时候佢过客啊嘛，我买咗佢一张相啊，我寄俾佢，叫佢咧亲笔签名咧寄翻翻嚟俾我啊。 真系 佢有冇寄翻嚟俾你？ 冇，跟住我就即刻咧转移自己嘅身，系啊，我写俾。 苗 侨伟，苗侨伟有， 真系有啊， 真系， 哦好嘢， 黄日华冇，所以佢争我张相。好啦，另外仲有个就系，如果被长辈教训之后嘅话，系会认真反省嘅。 长辈啊， 长辈 会啊， 你都几难有长辈咯， 都有， 佢踢我啦， 都有，所以我帮你咯， 我 帮你， 我好公道嘅做人， 我会， 系咪？ 我都会， 你会唔会？ 我 会啊嘛，系最近俾长辈教训系几时啊？经常咧，你应该 Michael 你个长辈啊，你觉唔觉得系唔算？ 我唔算长辈， 你两位唔算长辈， 算长辈。 我今日你长辈咯， 系咪仲有两题？ 仲有两题，第九题，相信水晶拥有强大嘅正面能量。 唔算，唔算， 一半一半啫。 第十题，与朋友聊天嘅时候，唔介意参与一啲低俗嘅话题。 经常咧，我哋一同阿马小姐倾偈， 经常啦， 我 想我 都唔介意啊。 其实我同你倾倾，我头痛噶，讲埋你咁低俗嘅嘢。 记住老婆，头先呢个真味测验咧，十题里面，如果你系答 yes 即系系嘅话，就会俾自己一分。 系 咁，如果系答唔系嘅话咧，就可以摆零分。 嗯， 计咗自己嘅分数之后嘅话，一阵间翻嚟就会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你究竟系属于乜嘢类型嘅人咧？ 冇错啦，好啦，时间去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范围啦，31度气温，我哋先听咧十二点新闻。 莫事业有中环老街坊话：今日嘅中环街市外观好靓，自己已经76岁，好开心能够见到街市重开。有住喺新界嘅市民话：知道活化之后嘅中环街市有保育元素，专程嚟到参观。有超过80年历史嘅中环街市活化之后，唔再系传统嘅街市，而系变成多用途建筑。除咗有餐饮、零售商户进驻，亦都设有展览、表演同埋公众休憩空间，以及俾初创企业租用嘅专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热带风暴奥麦斯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系正午12点，奥麦斯集结喺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9点，升459点，总成交金额93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6，升12.2；阿里巴巴154.9，跌3蚊；美团198.3，升4.9；港交所490.2，升27蚊。小米集团24.6升1.15，盈富基金25.8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91.06升1.6，比亚迪股份264元升13.6，快手70.35升2.3，药明生物113.8升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635，瑞士法郎8.504，澳元5.581，加元6.099，新西兰元5.335，欧元9.132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3点，升469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6美元，卖出178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咁较早前啦，由于受油渍影响，红磡宝来街嘅车就唔可以转去必加街，而家封路重开啦。而家宝来街嘅车就可以转翻去必加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1936年，希特拉掌控纳粹德国三年，德国面目全非，纳粹政治宣传功不可没。 他们利用市民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散播恐惧，灌输一种每个人都被政权密切监视的意识给所有人。 刚刚走出一战阴霾的德国民众，怎样面对迫在眉睫的二次大战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志》与希望共存，星期二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十二点十分啊，翻嚟心理测验时间。咁今日都比较热嘅，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某啲地区先听咧新闻报告员讲咧，去到32度添啊， 好热啦， 相对湿度69%。 系啊，咁啊处暑啊嘛， 嗯， 系啊， 好叻啊你， okay, 有几叻啊？ 嗱，头先问咗十条问题咧，咁啊大家咧就系有就一分啦，冇就零分啦，咁样，咁我就7分嘅，我计过。 小强 系8分， 好，我系6分嘅，我哋系同一个 cat 嘅， 好 啦。冇错，咁啊睇下啦。咁如果咧就系你喺屋企度听紧我哋呢一个嘅心理测验时间嘅朋友嘅话咧，我哋分别咧就系有4个唔同嘅 cat 嘅。第一个就系0至2分，第二格3至5，我哋就系6至8分同埋9至10分嘅。咁你系边个呢？好啦，咁啊先讲讲嘅就系0至2分嘅朋友，或者系话俾大家知，头先呢个心理测验咧系测下究竟你嘅纯真，即我夫妇夫定。 纯真已经消逝， 你系咪已经消逝咗咧？你嘅纯真程度究竟有几多呢？你哋觉得自己系有几纯真？ 我好纯嘅， 哦，你系天真， 唔系同埋细路仔咯，即系童真。 我唔觉，哦，点样去界定你自己仲系纯真？ 因为有啲未发育啦， 唔系， 仲未发育嗰有啲， 即系谂嘢仲有少， 有啲地方未发育，所以仲好纯，好细路仔系。 唔系我中意玩啦，我中意买玩具，我中意买玩具。 举例， 其实咧玩具咧任何年纪都玩得，同埋我相信咧任何年纪 唔系有啲人唔睇玩具噶嘛，直情 唔系只玩具嘅定义好广阔咁啊，系咪先？即系唔系话一定系玩具就系玩具啊嘛， 明 就系咁啦， 系啊。有啲人可以係一架 種花 都係 玩 具 嚟 噶嘛， 花都係玩具。 但我真係中意玩具鋪，我睇玩具睇文具啊。 哦 ，OK， 咁 Michael 咧？ 诶咩？ 纯唔纯真？觉得自己 我觉得啊间中啦，但我都会有少少，总会系噶啦。你经历过咁多年喺呢个社会上面打磨，你唔会完全好纯真。即系你有啲嘢你会睇得好通透，但系都仲有少少嘅。 本真都系童真， 本真都有少少。 咁你觉得我咧？ 诶，都系有啦。 纯真 都 好紧要。 系啊，同坐得即系做亲电台啊，或者广播啊，创作咧，一定要有纯真嘅，否则做唔到。我觉得系。 我哋三个人嘅指数都一样噶， 差唔多。 好啦，我哋先讲讲嘅就系0至2分嘅朋友啊，纯真指数100%。 哦，系啊， 反而佢哋纯真啊， 好纯真，内心咧就系善良同埋纯真，对所有嘅朋友一视同仁嘅。咁啊，当朋友有难嘅时候，就会伸出援手，无条件帮佢哋。有时我觉得呢啲 危险， 有啲危险噶，系会俾人困咗。 系啊，同时都有好强嘅同理心同埋敏感嘅观察力，能够立即感应到身边嘅人感情嘅起伏同埋烦恼，好容易相信人，容易对他人交心，因此咧要小心身边咧被人利用啦，并且你要时刻提高警觉啊。 系啊，呢类人都几辛苦嘅，好攰嘅，成日要夹住啊！呢个朋友点，嗰个朋友点样，我觉得辛苦嘅。 系啊，好啦，3至5分嘅朋友咧，纯真嘅指数去到60%。你系一个真诚善良嘅人，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就只限对于亲朋好友嘅啫噃。咁梗系啦，咁对敌人你都好咩？嗬， 又唔系噶，有啲人对所有人都好噶。 就零至二分嗰啲咯。 呢啲就真係我覺得係已經收到懲罰噶啦，呢啲係咪啊？咁我就話好重視朋友、家人同埋戀人啦，無論佢哋發生乜嘢事，都會義無反顧兩肋插刀。你係一個慢熱嘅人，唔中意打開心窗，並且咧就係曾經俾人哋咧就背叛或者係欺騙過，所以咧就唔輕易咧相信人嘅，更加唔會100% 交出真心。喺陌生人或者係普通朋友面前，會選擇封閉自己噶。而朋友需要花一段時間先至能夠進入你嘅內心，所以你好重視你身邊嘅每一個人嘅。呢個都幾好啊，我覺得。 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俾人哋出賣過啊， 傷害 過， 一定會。嗯，但係有啲冇所謂噶嘛。 嗯，同埋有啲可以擺得低嘛，係啊，但係有啲人就擺唔低 嘅。我放唔低嘅，好啦，所以你冇得罪我啊。六至八分， 即係我哋 三個、純真程度係30%，係嘛？你好勝、自尊心強、討厭失敗嘅感覺。 咦，係喎、 你嘅脾氣隨住心情而有所不同。心情好嘅時候會露出友善同埋温柔嘅一面，心情一般或者係煩躁嘅時候，語氣就會好直接同埋好重。 喂，我觉得挺直接的， 尤其是对你。 我知道。 但是每次讲完之后，我觉得很准，都会感到后悔。 但是我觉得如果讲出来好过，好过摆心，是不是？ 是啊。 我赞成的，这件事真的挺好。是啊。 讲完就算 了。我闹完他，我会跟他道歉的，是不是？ 有没有喊过啊？ 我有啊。 真的啊。 我有一次跟我男朋友商量，我有一次这样闹小强，然后他一夜跟我讲，他就说同人哋道歉，真噶，我记得噶。跟住我，嗰、那个你唔啱，你咁样唔好。跟住我就 WhatsApp 你道歉啦。 你估 讲唔出口？ 你估我有冇接受你嘅道歉啊？ 佢冇理你接唔接受，佢讲完已经交代咗。 佢俾四个大字我，你唔知咩？ 唔记得， 小事一桩。唔係，我覺得係咁啊嘛， 係啊，佢鬧我喎，為咗你，就講佢話，不論係讀書或者係工作啊，你話會喺老師或者係上司面前咧爭取好表現，甚至不擇手段而獲得冠軍。不過其實咧，你都有呢個柔弱嘅一面嘅。對於自己衝動魯莽嘅言行，傷害咗別人一時嘅話，經常感到內疚嘅，係咪啊？係 冇錯， 係啊。嗱，我好贊成嗰樣嘢，你參加比賽就要攞冠軍。 係啊，好勝啊 嘛。參加嚟做咩咧？嗬？ 我哋好勝啊，自尊心強。 我覺得係啊，即係你話 攞唔到就會唔開心。 亞軍啊、季軍都冇意思。係 啊，討厭失敗嘅感覺啊。建議日後咧，我哋呢一類型嘅人嘅話咧，就要三思而後行，即係三思之後先至講嘅，以免傷害大家之間嘅感情。 Okay, 好啦，就好似十分嘅朋友啦，咁啊純真指數咧就係零。 我都冇 老江湖啦。 係啊，你經歷咗許許多多嘅事，見識嘅世界嘅黑暗，並且深受其害，因此咧對於外間咧就係有住防備，唔容易相信 再冇任何嘅幻想。 冇啦， 好惨啊！ 虽然内心仍有温柔嘅一面，但过往经历令你疑心重重，长期保持戒备。你有冇识呢啲朋友？ 我相信社会有嘅，但好彩我身边人唔多咯。 我觉得我哋唔系咁嘅人，所以我哋唔会吸引呢一种人，俾人有一种好冷漠同埋唔友善嘅感觉。你个人倾向于互惠互利嘅相处方法，当你有求于人，你就会付出相当嘅报酬。若果你有别人有求于你嘅话，同样你就要对方还俾我。 唔准掟我， 好现实，睇得好现实，系咪？啊 ，OK， 唔知你身边有冇咁嘅人啦？喂，好啦，好心你婆婆翻嚟仲有噶系咪？ 有啦， 好，继续， 大把货。快吹自己，抱紧自己，脱下了外壳，尚有外壳，可不可脱脱你？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露出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走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再。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开，来激激开，能与痴与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交换我归来，归来激激开，然后我。 再回望一刻，总有爱，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试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有你在召唤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叫做荆棘海，带俾你有泳儿嘅呢首歌曲。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最后一节嘅心理测验咧开始咗啦，十二点答声。 好啦，好心理婆婆想问一下咧，两位啊吓，其实咧佢中意啊，譬如放假嘅时候咧，去边度玩噶？譬如可能去唔去啲主题公园啊？又或者可以去一下啲唔同类型嗰啲好大型嘅啲水族馆啊，嚟睇下画啊，有冇呢啲咁样嘅？ 主题公园我唔会去，好少。 以前咧就因为住嗰个地方近一个叫做郊野公园，咁我中意行山多啲嘅，系啦。因为咧嗰啲多型嘅地方我就唔会拣假期去，咁咩商场啊 ，even 主题公园都系一个假期咧会超多人嘅地方。 嗯，好啦，咁其实有冇去过水族馆呢？ 有， 中唔中意？ 中意， 其实我都中意 嘅， 海洋生物我都好开心， 好好。 见到啲龟啊，喺度游嚟游去。 咁你会唔会睇佢哋表演噶？睇啲龟，我啲朋友。 佢龟表演咩啊？ 表演 缩翻个头入，表演缩翻个头入去。 表演。 我突然间听到，即系我冇睇过龟表演。 龟表演系佢讲，我话中意睇一啲龟喺个水族角，喺个箱度游嚟游 去。缩翻个头入去。 你点解会睇龟噶？咁多嘢睇， 我中意 性格使然。因为唔喐噶嘛，系咪先？ 探下啲朋友， 唔喐耐唔耐先缩翻少少个头入去嗰啲咁样，依家最大嘅娱乐嚟噶啦。 所以呢样嘢系咪就所谓我头先讲嘅就个跳通？ 咩人睇咩嘢？ 系啊， 咩人睇咩嘢？佢中意睇龟表演。 你哋两个真系好龟毛。 Sorry， 我呢个心理真系要冇龟表演俾你拣啊！你真系睇龟啊？喺边度啊？ 唔系嗰啲海龟咧，好大只噶嘛。 你唔觉得龟系唔系好喐嘅咩？你睇佢乜嘢啫？ 你嗰啲 你坑佢啊？ Hello, 龟系 anybody home？ 起身， 海龟系游噶，喺啲水里面游嚟游去啊！ 你唔会。 我 真 系睇龟， 唔系我睇龟， 我睇咗啲龟，系啊，唔喐噶，我点睇唔喐，我又唔喐，佢又唔喐，系啊， 龟系喐噶， 我敲埋佢个头啊！你有冇听过阿妈讲啊？敲龟学问龟，几时有雨落啊？系啊，跟住想听天气报告啊！敲龟学问龟，几时有雨落啊？ 咁你以前细个有冇养过巴西龟啊？ 有，死咗啦。 系啊， 不过咧唔系好养嘅啫，你唔好以为巴西龟好易养， 好难养。 但系我就觉得好奇怪，但系有时系会易养噶。 系啊， 巴西龟系咪入侧边嘅个耳仔红色噶嘛？ 系啊， 耳龟啊嘛。 你记唔记得 Dr. Eric 上次讲咩啊？ 有 巴西龟其实应该有好多水， 系要有水嘅， 干兜兜咁样。摆喺度咧，摆几粒石春，佢 系 好惨噶。 我嗰年就系因为我觉得龟系要冬眠嘅，冬天嘅时候 你就摆佢喺雪柜啦， 倒晒啲水去，就俾啲草冚住佢啦，结果死咗。 哦，咁样咁样，佢就 从此你就好中意睇龟啦，爱上咗睇龟。从此就 好。头先我哋啲嘢题外话嚟，各位朋友，如果你去呢个水族馆参观嘅话，其实你最中意睇嘅系边种海洋生物呢？有四个俾你拣， 有冇龟？ 冇龟真系， 咦激死！ 我问嘅时候个冇龟俾你，我都拗晒头。呢、這个我都好奇怪，睇水母。 嗯，点解？点解怪 嘅？水母啊， 你知唔知水母好靓噶？ 我知啊，其实系嘅，但系我唔会专登去睇水母。 吸下嗰个动作， 同埋你加埋嗰啲灯光啊， 好靓 嘅， 透明 嘅。因为我讲过，我有个朋友真系养水母。 嗯。 好靓，屋企成个缸都系。 我以前喺一个水族馆睇嗰个叫水天使啊，定唔知咩咧、 嗯？ 好似一个人，好似天使仔咁噶， 类似好似水母咁样嘅嘢。 系啊系啊，但系佢又唔系水母，好似人咁 嘅。系啊，好得人惊，我觉得。 我想养啊！睇完之后好想养。 第二， 你买个大啲个缸，我跳入去。 但你要裸体、啊，你着埋啲衫裤， 咁 佢 咪带咗只水母落去？ 系啊， 佢本身 好惊啊， 仲带咗水母、啊， 又有水母，又有龟体，咁一次过 惊、嗯、啊！好啊，第二个就系海豚表演。嗯、 海豚， 我麻麻地啊，但我唔想 都系跳嚟跳去嗰啲，弹嚟弹去， 系啊，我都 表演真系麻 麻。第三就系企鹅， 企鹅表演啲咩噶？ 诶，冇嘅，或者你唔好话表演啦、啊，总之你去睇佢、 okay ， 我中意企。 几得意 我可以拣呢、這个，你哋拣到未啊？ 咩、嗯？ 三个 有第四个 啊？热带鱼， 热带鱼， 嗯， 四个都麻麻地。我攞一个拣水母啦，水母啦，水母啦， 唔好发脾气啦，深呼吸，深呼吸， 真正 好啲啦，系嘛？我同你一样拣企鹅， 我拣 唔系啊。因为有人话我行路夹下夹下咧，好似个企鹅。 你啊想啊， 企鹅好绅士噶， 系 跳团系好嘢噶。 好，我拣水母， 企鹅， 你啊， 企鹅啊，好啦，热带鱼啦，就嚟。 边有咁噶？人哋想拣咩，又唔俾人拣。 你理得我让佢啫， 因为唔中意同佢一样。 热带鱼， 热带鱼系咪好嚟咯？ 好， 首先我就而家系拣 Michael 啊吓， 水 母嘅。哇，你使唔使？影到啲字好似牛牛 K 咁大，你自己睇到啦，系嘛？ 水母， 我读。 佢影到嗰张字， 你啲字咧？ 佢惯咗嘅，你知唔知？佢个手机嗰啲字咧，佢放到咧一个字一版 嘅。我知， 你知唔知？ 我知啊，所以佢就我读啲字好慢咯，就咁、是、解。选择水母嘅你咧，或者系喜欢咧，啊這個、呢个咧就讲紧你会吸引啲乜嘢类型嘅人啦。等、 嗯、 如果你去拍拖嘅时候吓、嗯，或者会喜欢嘅就系佢同佢嘅一啲神秘嘅感觉， 嗯、 即是话咧你系容易对于感官世界咧系感到好奇。虽然平时嘅你嘅话系比较害羞，你都系啊，唔、嗯、擅长表达自己。 系、嗯、啊， 恋爱嘅时候咧，亦总系。咧就抑压住，无法咧尽情做自己嘅、 啊， 你系咪啊？但 系 其实呢个内心就是强烈嘅渴望，同埋欲望，好街车。嗯、特别嘅就系、是，对于 sex 方面系特别向往，同埋感受。 咩叫 sex 方面啊？老 直情 exactly 一模一样啦。 睇到 系啊， 睇到 你又点知好准？你又点知好准啫？ 唔系啊，佢净系沉溺喺里边。 S E X 沉溺， 冇错。 好啦，海豚表演我哋冇人拣系咪？好，海豚表演选择海豚表演嘅你嘅话，系好重视伴侣之间嘅关系嘅，希望另外一半咧系一个可靠嘅人。咁而两个人咧可以就互补长短啦，以及咧就共同成长。但系咧前提就系双方嘅关系必须系要对等嘅，系好朋友。同時都是情人，總之揀呢個咯。 嗯、 我都是 我覺得咁樣是最舒服的，係咪啊？即我成日都好中意嘅就係、是、大家個關係是對等嘅， 對等好啲， 就唔好覺得係呢一個， 唔好你高高在上係，好似靠曬你 咩 都 做曬咁樣嘅話咧，我最憎呢啲咯。 你呢個錯嘅唔係嘅 咩啊？ 唔係呢張紙 咩？唔係呢張紙啊？你講咩啊？哦， 得繼續、啊。 Okay?跟住咧，我唔知做乜嘢。系啊，第三个就系呢一个嘅，就系企鹅啦吓。选择企鹅嘅你嘅话咧，就系容易咧，欣赏到别人嘅优点嘅，系会被自己咧不一样嘅人咧系吸引住嘅。即系其实好可能嘅就系你一个好好动嘅人， 但 系 中意好静嘅人。 系啦，对方可能系可以好静。 即系中意一个唔同性格嘅人。 而且咧，不论对方系乜嘢人，对你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大问题。一旦爱上咗，佢会全情投入，唔会理会其他人嘅声音嘅。 冇错， 好啱我啊！ 系， 我就系咁啦。 你拣呢个啊？ 我拣呢个啊，系、 okay, okay、啊，好啦，佢跟住改咗 系 大 鱼， 系啦， 跟住啦， 大颈抛金鱼， 选择越大鱼嘅你，内心系保持住童真，喺爱情方面嘅话属于浪漫派，期待着 冇 啦， 住收翻。 期待像童话般的故事，从一而终的恋爱、 嗯。 希望你初恋的对象就是自己终身的伴侣，一直期待着灵魂伴侣的出现啊！ 苏文，哇！ 哇！ 你睇我呢啲，简直就系少女。 佢未读最尾一句，终生都揾唔到啊！系啊，最尾一句就系、是、 嗱，你咁样， 结果终生都揾唔到。 你影响好多人噶， 你揾到 听住啊！你 揾到你嘅酥味， 你揾到你嘅酥味未？ 系啊，你酥味揾得未啊？ 蒸咗嚟食， 系啦。酥眉可以食嘅咩？酥眉可以嘅喎， 可 以嘅喎，得嘅喎， 系啊， 准唔准啊？今日 准， 我都觉得 我暗地里都系拣企鹅，我听你拣。 哎呀，好啦，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同大家咧就系会讲多啲呢啲嘅心理测验嘅吓，例如揸笔啊咁样啦。 我揸笔真系几好， 几好啊！ 我觉得咧揸笔难睇都冇所谓。你话如果揸筷子难睇嗰啲咧， 系冇错冇错， 真系唔系嘅。 但有啲人揸筷子揸到好奇怪， 好奇怪。 你有冇见过两拳头揸？ 我见过啊， 我正想讲。我细个系咁， 你细个又咁 啊？ 我其实唔明点解可以一个拳头咁点揸啊？你两粒筷子要夹嘢噶嘛？吓， 得噶，系啊，系啊，系啊， 咁攞啦，系得噶。 但系咁样好肉酸，同埋系 系 好 肉酸， 我知。但系其实你嘅杠杆原理， 但后来你改咗 系 嘛？ 系啊，屋企坑到变。 因为我都系逼自己改噶咋。 诶，仲有就系揸得好前，跟住变得揸得后啲咯。 冇错啦，好啦，快到啲十二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明，我先听十二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广福道寻日嘅致命车祸，再多人死亡。一名63岁女伤者寻晚转送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今朝早大约7点证实不治。车祸至今共造成2死8伤。而家仍然留医嘅伤者当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仍然危殆，正喺沙田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两人情况严重，一人稳定。警方寻日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涉事嘅的士司机。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胡朝辉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会上话，支持香港巩固提升自身优势。他说将会进一步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扩大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研究发展更多以人民币交易的产品，推动更多人民币资金跨境投融资活动，亦都会支持有竞争力的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同埋支持香港发展绿色金融。他又说将会落实便利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购房、就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亦都要搭建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通道，鼓励青年到大湾区内实习和就业。三级历史建筑中环街市经市建局复修活化之后，今日开幕试业。有中环老街坊话，今日的中环街市外观好靓，自己已经76岁，好开心能够见到街市重开。有住在新界的市民话，知道活化之后的中环街市有保育元素，专程来到参观。有超过80年历史的中环街市活化之后，不再是传统街市，而是变成多用途建筑。除了有餐饮、零售商户进驻，亦都设有展览、表演和公众休憩空间，以及被初创企业租用的专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9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93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7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升12.4；阿里巴巴154.8，系跌3.1；美团198.5，升5.1；港交所490.2，升27蚊。

有罪，存在若发现剩余无间的畏惧，偷偷出门寄心于脊椎，无念挂也许。这半年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你俩。在暗中结成回味，再破例。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nothing. Don't wanna try one life. 我不想放低，怕牺牲会枯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从废墟画出褪色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地有戏再起戏，别知道传奇。 人间，我要做女人。本故事纯属虚构，并无意图对任何人不敬，敬请留意。 性别重置手术，英文是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簡稱是 SRS， 亦都可以稱為性別還原手術、變性手術、性轉換手術等等。它是一項外科的技術，通過手術的程序，跨性別的外顯性徵將會被改變為能夠符合社會一般生理性別和他們的性別認同。咦，張先生？張先生，張先生。 哦、oh, ，sorry。 張先生 ，sorry， 你叫我。 係啊，你有冇聽緊我講啊？ 係。 张生，坦白讲，我就觉得你想做呢种手术的决心咧，暂时嚟讲就唔系好强，不如你真系翻去认真考虑下先啦，好吗？ 哦，唔该，医生。阿文，阿文呢边啊？ 你系阿子？ 咁大声做乜鬼啫？坐啦。 喂，你傻咗啊？做乜做乜着晒女人衫咁扮晒女人出嚟啊？哇！如果头先唔系你叫我，我真系唔认得系你啊！ 系咩？喂，衰鬼，我靓唔靓啊？ 你唔好叫衰鬼啦，我啲毛骨啊动起晒，一啲都唔靓。 乜你讲咗咁直接噶？ 哎呀，识咗你几十年，使乜转弯抹角啫？喂，讲啦， 做咩无端端今日约我出嚟饮嘢又扮晒女人咁啫？ 唉，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噶。总之咧，呢几年咧，我觉得我做男人咧做到好鬼死闷 吓。做男人咁奇怪会做得闷嘅咩？ 系咋？嗱，讲你听啊，有一日咧，我一个人咧就坐喺个公园，然后咧见到两个 OL 咧坐喺我隔篱嗰张长凳，哎呀，佢哋几鬼死开心啊！咁扮靓啦，同埋好多女人惊啊！唉，唔知点解，我突然间听得好有兴趣。其实做女人都几好玩啊，几得意啊！嗱，得闲做个 facial， 又做个 gel 夹，啲男人打电话嚟约咧，又可以扮下矜持。明明想去啊，个把口又话唔想啊，等我翳下自己，我觉得好玩，好开心。 你越讲我越惊，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而家你想变女人啊？你唔系啊嘛？ 坦白讲。我真系有呢个咁嘅 idea， 有呢个打算。 阿、哎、志哥，唔好玩啦！你今年几多岁啊？四字头啦，系嘛？加埋你大哥嘅样咁男人啊，俾你做咗手术，你都唔会沉鱼落雁、娇美动人啦、啊，变咗咁样，何必揾自己未来教飞啫？系咪先？ 睇嘢咧，唔好咁狭隘、咁窄。就算做女人啊，都唔一定要靓噶嘛。嗱，唔靓嘅女人。都会有人中意嘅，系咪？ 系咁，不过我见人哋嗰啲跨性别嗰啲人士都系由童年开始，都已经有呢种嘅想法噶啦。你又唔系，你突然喺公园听人讲两句啫，就想做啦呢啲咁嘅变性手术，切完之后后悔，切咗都切咗啦，黐胶水黐唔翻噶，咁点算啊？ 我嗰日啊见个医生啊，佢都系咁讲。佢叫我考虑清楚， 梗系啦。阿志哥而家唔系换件衫，换架车，换性别，身份证印住 female 一世嘅， 明啊？ 梗系要考虑清楚啦。 明啊？嗱，仲有唔好叫我志哥，叫我志志。 咦？ 其实我已经考虑好清楚啦。不过咧，我想安全啲，有多一个保险嘅行动。嗯、 即系咩啊？咩保险行动啊？ 我想咧，第二只耳仔埋嚟。 哦你唔好吹我哋耳仔先啦，你就咁讲啦，你吹啲气来做咩啫？ 我试试啊，嗰一排做女人嘅生活啊， 都话叫你唔好吹啲气落嚟啦。 讲就讲啦，关唔关啊？ 过女人嘅生活系嘛？ 系呀、 哎，听到我啊，咁都好嘅。 又我想啊，搵你老婆帮手啊， 搵我老婆帮手。 系呀， 关我老婆咩事啊？帮咩手啊？ 我想咧，佢陪我去 shopping。教我点样买啲女人嘢啦，化妆品啊、内衣啊等等，等我咧做手术之前有个心理准备，得唔得啫？嗯。 梗系唔得啦！ 啊，喂，你咁决绝嘅，咁点解啊？ 咁奇怪。不如明明是男人的人去买女人的东西、啊嗯、不用说什么、啊、一开声讲要 你看这个唇膏靓不靓、啊、 人家一定知道他是男人、啊、他不怕核突、啊、我怕老公 老婆、 嗯、 我们跟他几十年朋友 我杂志他是跟你是几十年朋友而已我同佢只系食过几次饭嘅咋？ 点都好啦，佢系我朋友，即系你嘅朋友，你咪当多帮下我咯。佢得我一个老友， 哎呀， 我唔帮佢，边个帮佢？佢一生人咁大嘅决定，佢叫我揾你帮，咁你 但系， 系啊，唔该你啦，老婆好人啦，你一次一次一次， 是但啦，嗱一次咁多啊，下不为例哦。 好啦好啦好啦。 妹妹，我哋而家去边度先好啊？ 哎呀，唔好叫我妹妹啦、 嗯， 你话噶嘛，想买咩化妆品啊嘛，系嘛？ 系啊， 系咧，一阵间不如你试下用女人声讲嘢啊！我惊嗰啲售货员会知道你系男人，好尴尬。 咁啊，我其实平时讲嘢喇喇地。OK， 冇问题，我哋而家去买。cosmetic 嘅 products 咯， 唔系讲英文啦，系用女人声咋，系啊， 哦，化妆品， 咪住， 嗯， 哇，把声好难听啊，算啦算啦。 俾你阵间唔好出声啦。 嗯，唔出声点沟通啫？ 我同个售货员讲啊嘛，话你喉咙痛啊，唔讲嘢咪得咯。 OK， 听晒咪咪姐讲。 哎呀，唔好叫我咪咪啊！小姐想买啲咩？唔系我，我陪佢嚟嘅啫。佢啊想拣啲最基本嘅啲咩粉底啊、唇膏啊，平时翻工用嘅。 啊好啊，请等等啊。呢位小姐点称呼啊？ 阿婆。 阿婆，你叫阿婆啊？ sorry， 我未讲完呢，我叫 Pauline 先啱啊。我留咗个 Lin 啊。 系啊，佢留咗个 Lin 啊。 好啊，请等等啊 ，Pauline 小姐。 系唔该。 我叫你咪出声噶啦，你做咩又讲嘢啫 ？Pauline 留咗个 Lin。 头先佢叫我咩名啊？我时候快快应咗，不过佢冇怀疑。 你以为啦？我见佢头先啊，一拧转面就喺度笑啦。 有佢啦，预咗噶啦。 哎呀！老公啊， 咩事啊？翻嚟 咁 嘅样啊！ 我今日同你个女朋友去街啊，短短几个钟咋，直头好似啊，嗰只马小强块面咁长啊！ 咁惨，你做咩事啊？几个钟你带佢买嘢啫嘛，有乜所谓啫？ 你知啦，佢个样明明系男人嚟噶嘛，我又带佢去买啲咩化妆品啊，睇埋啲女人衫啊，咁啊，啲人系咁样望过嚟啊，我就想揾窿捐啊！ 冇咁，我哋唔应该对嗰啲跨性别人士咧有啲特别嘅目光，唔应该嘅。 系。佢哋又未必系要需要受到歧视嘅，只不过觉得奇怪咯。但系又好难怪啊嘛！你见到一个大男人咁啊，搽到块面好似马骝 pat pat 咁样，着住对高踭鞋喺度拧下拧下咁样，好似嚟跌亲咁。你俾我都会望多两眼啦。 算啦，但系嗱， 但系唔好但系啊！嗱，总之我讲咗噶啦，我只系陪佢一次嘅咋、嗯。你下次唔好揾我。 门钟响啊，睇下边个。等等先，喂，嚟。 Hello, everybody！ Hello. 我成功啦，我成功啦！ 喂，你扮到咁样入嚟先，唔好激动，我惊吓亲啊管理员啊！入嚟，坐， 系， 唔该晒啊！今日啊，全靠阿咪咪你咋？ 唔使唔该，我都帮唔到啲咩手。讲真啦，富楼唔系咁容易花神奇嘅。 喂，系啦，喂阿、你头先话咩成功啊？吓、啊， 我头先啊，一个人翻屋企。我觉得你后面呢好像一路有个人跟住我、哦。哇原来睇真啲一个人啊着西装好斯文的我仲怕佢打劫啊。点知佢到楼下呢突然间走埋嚟问我叫咩名字、哦、话我你索下好有女人味啊。又话想同我做朋友啊。原来呢我作为一个女人都几 charm， 几有吸引力喎、 啊。咁、哦、啊，咁 OK 咯，咪开心咯，咪好咯吓。 系咯，以后睇你自己啦。 唔得啊，咪咪姐、 啊， 你以后要继续帮我啊。 仲要我帮？ 系啊。 今日咪已经买晒你要买嘅嘢啦。 你仲要做我嘅爱情军师咧？以前啊，讲真，我未试过俾人追嘅。你要教下我啊！一个恋爱中嘅女人系应该有啲咩应该做，有啲咩唔应该做，指意晒你啦吓。 系啩，老公？ 吓，又关我事？ 你同我搞掂佢？ 几廿年朋友帮下啦，你试下帮下啦、 啊。救命啊！点解又系我？ 帮下啦，帮下啦。 妹妹姐， 救我呀！ 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 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可马上转身。早这样降生，而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味？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但你知一个人有隐蔽，几双手几双腿搏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你有没有爱我的准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 好，重新一次啊！纯粹咧一个轻松嘅故事啊，并不是咧要攞人哋嚟开玩笑。咁、我相信呢个世界上好多人咧有不同嘅想法啦，对于自己 系 喜好啦、 取向啦， 冇错啦，都系可以嘅。因为呢个世界，但每一个人都呢个自由，系咪？ 冇错， 过得开心，唔好伤害人，唔好影响人、我觉得、OK。 其实咧，今日嘅故事咧，我有一次咧，我无意中喺网上咧睇到有一个。本来男士啦咁样都真系一个中年先至转性嘅男士。咁、你话佢转咗性之后，佢做埋手术添噶啦。佢本来个太太咁，收尾离咗婚啦咁样，咁佢就转咗。当然你一睇，你觉得系似男性多过似女性嘅，咁但系佢觉得好开心， 自己再咪得咯。 系啦，好豁达，好开心。总之开心 OK 啦，咁又冇伤害人嘅系咪？ 系啊，忠于自己咯。同埋其实我哋作为局外人啦吓、我哋都应该要尊重人哋嘅决定同埋佢哋嘅谂法。 冇错， 即系其实都唔应该话。毕 竟生命系佢嘅。 唔系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嘅喜好。 系啊， 你或者同一样嘢嘅话，你都会中意食啲咩嘢咁啊？我觉得呢一样。都唔应该去管人， 冇错， 只要唔影响人就觉得，我觉得 OK 啦，又唔犯法。 最紧要，我个人做一个开心嘅风骚范， 正。 OK， 好，时间差唔多啦，交俾李子刚， 美联航 空，呀， 听日十点钟。 我首歌点解突然之间咁样嘅？我仲以为呢种我停咗， 佢系咁嘅。 嚟一嚟，呀！ 听日咧，我哋呢一个片段人间嘅话啦，哇！ 有重头戏， 重头戏会出现啦吓！送俾大家嗰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唔同嘅数字， 哇！就 系我哋嘅密码。 好，听日留意住， 拜拜。